在太阳节之际，伊朗、科威特、挪威、丹麦、瑞士、芬兰、奥地利、冰岛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厄瓜多尔、秘鲁、乌干达、利比亚和刚果等国举行了庆祝集会、业绩讨论会、联欢会、讲演会、座谈会和图书图片展等各种活动，有上述国家的政党团体的人士和群众参加。会上发言者强调，金日成主席是社会主义朝鲜的始祖，为人类自主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，他将永远活在朝鲜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中。